的时刻。春姑娘，请你留下来好吗？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群雄夜探鬼见愁，你听这名多别扭。鬼见愁是个亭子，三层，后边靠的是山，山上有石洞，蒙丹兰普就在里边搁着。可铜林来到亭子前边，王师古把他拦住了。海川，你别动了，别动，到地方了。我这一看，这地方布满了消息埋伏，不用人看着你也进不去。要不懂得这套的，到这是九死一生。我下了江哥，咱们研究研究怎么能进得去。夏九霄叫妙手镇西洋，21岁就漂泊海外，竟跟洋人打交道了。一生之中没研究旁的，专门攻读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这是专家。你看这个外行人看不出里边来，人家一看明白。哦，夏九霄点了点头，各位啊，不必紧张，哼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哎，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一层窗户纸，一捅就破。这着按着外八卦、内五行、中三才排摆下的，这里边的确有消息埋伏。你们看我的啊，大家在里等着。再看夏九霄拎着五斤的拐杖，背后背着长剑，虚然飘摆来到台阶上。台阶13层，老头拿拐杖点了点的地，明白了，告诉后边的人走13579，别走24680，踩13579单数，消息不犯。要登到双树上，一碰24680，滚轮刀转轮锁，马上开动，你的下半身就保不住了。为了提醒大家，夏九霄 还拿着五斤的拐杖点了一下那双数的地方，大家上眼，啪一点就等于踩上。这十三层台阶凡是有双数的一起转动，咔咔咔咔转了一会儿，咔吧恢复平静，归本还原。不会消息的这些人一看一吐舌头，哎呀，得亏跟那个行家苏姐往上一迈步就飞了。再看老头捅着单数13579，什么事儿没有。就这样大家登着台阶上着月台，上的这地方挺宽阔，往前走不敢走，一步一个小心嘛，就得下九霄开道，王十五在后头跟着，随时提醒大家脚下得踩万字。你瞅着是平地，你不能蹬，就像那德国那国旗一样万字形的。所以左转右转，众人在后头跟着，跟那扭大秧歌差不多少，这才穿过月台来到山洞前。这山洞啊是两扇大门，红油漆的，上面钉着碗大菊花钉，上面有三个大字鬼见愁。夏九霄看了看，明白了，各位现在我就开门，你们大家往两旁可闪闪啊，里边有一股毒箭，不定有多少只呢，别把你们伤着。再看夏九霄抓住左扇门那个兽面铜环，就是那野兽雕那大环子，门上不都有这种东西吗，抓住之后往外连拧了三扣，嘎吱嘎吱嘎吱，随着这门唰往左右一分，夏九霄当时就趴下。再看这里边像刮了一阵狂风响似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些毒箭都在各位英雄头顶上掠过。佟林心说多悬，那次我就想进鬼见愁，这玩意我一点都不懂啊，真要一开启大门我就得被射成刺猬。哎，就一阵儿射完了没事了。众人站起身来，夏九霄一乐，各位放心吧，随我进来。大伙跟着进去了。哎呦，一瞅这山洞里边经过人工的开凿跟装饰，非常宽敞明亮，两边的石壁上全有洞，每个洞里头都点着灯，这种灯叫长明灯，长着不灭。底下大铜碗，铜碗里的油满满登登的，里边那面子比大手指的还粗两圈，一个灯碗五个面全都点着，几步一个几步一个，抬头看上头还有天灯，所以照得非常明亮。可是刚进了山洞走出不远去，你看前面站着个人，可把佟林众人吓坏了，往下一合腰，啪把门户亮开，做好战斗准备。那小弟兄不明白怎么事，把刀剑全拉出来了，什么人，那有人谁，可咋呼半天那个人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夏九霄乐了，各位别咋呼，假人不是真的，这也是埋伏之一呀。你看这假人当不当正不正，就在这道上堵着，你要想在两旁转你还转不过去。就见这个假人 穿着打扮跟真人没什么两样，去油黑的大辫子在脖子上盘着，头上绢帕罩头，身上一身短靠，勒着狮子畔，大带沙腰，骑马叉，蹲裆拱裤，抓壁虎的快靴，持手空拳，摆了个大字形，都在前面一杵。你再看五官，哎，也跟真人一样，但你仔细看，怎么说他是假人？他眼睛不眨吗？夏九霄看完之后跟佟林说，佟侠客，你别看他是个假人，他也会武艺，这都是事先给安装好的，不把他给打趴下，想要过去势比登天呢。佟侠客，你们在后头等着看我的，把假人打倒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。佟林一看，都指这老头啊，人家又当向导，又破机关消息埋伏，动手还得人家吗？于心不忍，佟林就想过去。在他身后徒弟吴霸过来了，老师，对付真人我不行，打个假人那还不行吗？交给我了。佟林看看他，心说我这十一个徒弟当中最饭桶的就是这个病类犀牛吴霸，你别看饭桶吃东西比谁吃都多，但这孩子心地纯正，没坏心眼子，干苦力活行。平时佟林也忙，很少教他们练武艺，当老师的有点内疚啊，现在一看实地演习的机会来了，不能错过，反正是个假人呗，所以佟林就点头了。吴霸哟，别看是假人，这他也会一定的武艺，你可要多加谨慎。老师你放心，徒儿我皮糙肉厚，打两下也没事，你可看我的。大伙闪退在两旁，吴霸晃着高大的身躯奔这假人来了。吴霸冲着他晃了两下胳膊，一看没动，又往前走了两步还没动。我老爷子，是不是这消气老也不使唤，锈住了，怎么不动狠？他嘴说着还往前走，哪知道到一定的范围之内，脚底下觉着稍微一动，吴霸就一愣，莫非是翻板？其实不是翻板，脚下踩动了踏板，消气就动了，嘎吱一声。再看这个假人抡起胳膊来，照着吴霸那脑袋呜就是一掌。吴霸光顾说话了，没注意这手，这一巴掌奔后脑海拍上，当时就得完了。因为这假人手掌心装的是钢板，那拍上受得了吗？佟林看得清楚，吴霸低头，你看吴霸笨呢，这次反应还挺灵敏，赶紧使了个双手虎抱头，脑袋往前胸一埋，把后背交给他了。啪！一巴掌把吴霸就给拍趴下了。吴霸会金钟罩铁布衫，要没这套功夫就得打个骨断筋折呀。就这样把吴霸疼得嗷嗷一嗓子，哎呦，真厉害！从地上站起来，再看那假人回归本位，原来什么姿势又是什么姿势，你不踩翻了他不动弹啊。吴霸这回才明白，感情这玩意儿比真人还厉害呢，哎，我可得多加谨慎。二次起身往前搜索前进，等来的这个假人一定范围之内，再看这假人两臂摇开像风车一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 频频发动进攻，整个把这个路口给挡住了。五八回金钟罩挨两下子没事儿，只要把致命和要害的地方保护好了就没关系。五八闭着个眼睛，把脑袋保护好了，把后背交给他了。王八羔子给你了，这身上真没少挨呀。大概打了个五六下的时候，五八已经冲到近前来，把贾儿的腰给抱住了，双臂较力往上一掌身，把这贾儿的两条腿呀、抱得离了地了。再看这个贾儿这个脚掌心这儿有两条链子通到地底下，这就是消息，这一下给拔开了，消息也就不动了。五八往旁边一甩，嘎吱扣通，假人翻倒在旁边，脚底还带着那两根线。 哎呦我的妈，哎呀挨了几下，哎呀 后背火辣辣的，那么不是滋味。大伙全乐了，嗯，还行，哈哈，五八还真紧凑，真有点特殊的。佟林腾徒弟过来了，五八你觉得怎么样？ 老师没事，我太紧凑了， 再打个十下八下的 没关系。 多可爱。佟林让他在后边休息，是继续前进。这里边这个事儿多了，咱不一一详细说。走几步指定有个假人，或者两个，或者是三个，那架得住这帮人揍吗？没费吹灰之力，小趴下往前走，从中还不少动物，什么螳螂啊、老虎啊、毒蛇怪蟒啊，都是假的。哎，别看是假的，特别跟真的相似，全被各位英雄给打倒了。把机关消息给破坏了，这才来到中央无极图，到了中心地点了。抬头一看，在中央无极图的正中央站着一个人，身材高大，膀大腰圆呐，散发披肩，月牙金箍勒头，脑门子上这个大月牙锃明刷亮，身上穿着青布僧衣，圆领大宽袖子，光着脚丫，短裤腿儿，腰里系着带子，闭目求然，目似远方，在手里提了一条方便连环铲，这大铁铲能有一丈四尺多长，前头是个大铁锹头，后边是个大月牙，锋芒利刃，他在这一戳谁也过不去。在他身后就是楼梯，上了楼，蒙丹兰普就在那儿。夏九霄一看，各位站住站住，到了关键时刻了，这是最后一道埋伏。我不用说，大伙也看出来了，这个假人是按达摩老祖那意思制造的，这就是达摩祖师，肯定身负绝艺啊！这一关闯过去，咱们的事情就算成功了。哎，谁过去？佟林过来了。老人家不必担心，交给我了。佟林刚要伸手，王师古过来了，海川，你真是能者多劳啊，什么事儿都是你，怎么能行啊，别把你累坏了。再说往前走还不定得费多少事，还不定有多少仗要打，你得大将督后阵哦，好好养精蓄锐， 看老哥哥我的。嘿，我跟假人玩玩。再看王世武，把小辫盘了盘，袖面挽了挽，周身上下收拾的干净利落，从腰里的一伸手，嘎嘣，拽出13节墨骨鞭，把宝鞭在掌中一擎，噌，往前一纵，假人没动。再往前一纵，来到假人近前了，来了个面对面，脚底下把开关碰着了，就听这脚底嘎楞一响，消息一泛，这个达摩尊者呀，抡起大铲，奔着王石谷，啊，呜一铲，斜肩铲背呀，那要给劈上，这人就两半了。因为他是假人，利用消息，比真人还快。一道冷风就砍下来了，王世武往下一哈腰，往旁边一闪，唰的一闪，走空了。刚想抖鞭应战，再看这个假人腕子一翻，唰，把铲平着又回来了，正好奔腰部，砍上就腰断两截。王世武脚尖点地，腾身而起，这一铲削空，王世武正好蹦到这个假达摩的脑袋上，抡圆了13节墨骨鞭，照着这个假人的后背啊，啪，就是一鞭吧。那王世武那是剑客的身份，你看来到剑山呢，好像不怎么出名，好像比佟林比不了，当然他比不了佟林，论经验阅历比佟林强，论能耐的确不如佟海川，但是比一般的人那要强得多呀。老头100来岁了，但打这种假人俺不费劲，这个假人研究得好，身上也分学道的，36道大学致命的地方都有，只要你碰上他就失灵。这一削到后背上，打个骨断筋折，把里边的铜线弹簧全给打碎了都。这假人哭啾一下躺卧在地，啪啦啦啦啦，大铲也撒手了。王世武飘身跳回本位，双脚落到石地上，冲大伙一乐，哈哈哈哈，各位见笑见笑。大伙也称赞王世谷几句，老当益壮，打得干净利索。至此最后一道埋伏排除，仍然是夏九霄、夏老剑客和沈三娘在头前开道，转过假达摩，后边是楼梯，拿着5斤的拐杖梆梆梆梆敲了敲，明白了，这回好，走双数别走单数，正好跟外边的相反，双数没埋伏，单数都是滚轮刀转轮锁，18蹬台阶儿。那时候往上窜得了，不行，窜不上去，你知道上面有什么埋伏，你就得一步一步往上走。大伙提心吊胆上了18蹬台阶，一拐弯到了2层楼上，一瞅这楼上是个圆形的山洞，上面窄，越往下越宽敞，高了下能有3丈5丈，正面上有张8仙桌，8仙桌上摆着5供蜡签、石头、香炉，全都有，两臂全都点着猪油灯，还是那么亮，但是一股味儿刺鼻子。往桌的后面一看，好像个小佛龛，